季节醉人的诗篇，

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，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旧单车老情歌。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下面是高慧君的《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》，黑豹乐队的《无地自容》和黄莺莺的《哭砂》。 看城市睡得多么沉，心在黎明时分，冷都是太习惯有你分享体温，忘了自己平不平衡，傻傻空等，我不再为你不锁门，爱还有很多可能，让所有热情都勇敢地燃烧，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，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，笑和泪都痛快，幸福的主人，认真的态度是一种过程，付出的不会是牺牲，认真的坚持一生，你人生你就是最美的女人。我不再为你不锁门，爱还有很多可能，情都勇敢地燃烧，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，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，笑和泪都痛快完整，认真的追求你幸福的主人。

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，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，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。

边沿地散落一地